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嘅堅㗎， 嘟咗個 number， 即係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咯。 哎， 哦，嗰隻啊，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咯劇本 嚟。係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都要㗎， 要寫劇本㗎，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㗎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即系我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竟然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千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有 缘，好再见。 一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咗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荣、沈大师、罗尚佩、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蓝天雪地 ，Thomas 阿谦夏萨特。 欢迎大家翻嚟呢个2013至2014年球季嘅蓝天雪地啦，咁啊，系啊 ，peace season 啦，咁啊，今日好齐脚啊，欢呼下俾自己先啦， 耶， 好难齐，集得齐人咯，发 觉， 啱啱集到一队波咯，今日就系五个人， 尖挑我哋有， 系啦， 今日喺个正选阵容出咗嚟啦，我哋 系冇错， 但冇后备嘅都 个位先 ，OK， 咁啊，好快啦，咁啊，大家都饿咗波一段时间啦，咁啊，依家因为呢一集。出街嘅时候咧，就啱啱正值就系、是、朝早已经 NBA 嘅球季就正式咁开始咗 啦，第一日啦， 系啦，咁第一日 开锣， 系啦，咁啊，我相信大家都想即系睇下我哋啊东西岸有啲咩预测啊，或者对每一队究竟啊响呢个暑假嘅时候究竟有啲咩大动作咧，都想讲翻啲嘅。咁啊，大家想讲东先定西先啊？ 东城西就东先。 好，咁啊，讲下东先啦，咁就咁啊，东岸咁啊。讲下上年嘅总冠军啦，咁啊热火啦， 应该今年都系噶啦， 算罢啦。 咁其实热火嗱，好老实嘅，咁热火咧，咁啊今年嘅大嘅变动咧就唔系好大，即系唔多大嘅变动，只不系 走咗一个 啫，系啦。咁我一个就今年嘅总决赛都其实冇乜大嘅表现嘅，咁啊反而咧佢就加咗两个生力军。 其实唔系，应该都系回归嘅啫，嗰、那个。 Bisley 係 Michael Bisley 係回歸嘅，咁就係啦。即係我覺得咧，嗱，佢之前咧係喺鳳凰城太陽噶嘛。咁其實咧，佢一個都幾野孩子嘅。咁咧，但係咧，我自己有睇到熱身賽咧，我見到佢喺個即係個後備席嗰度咧。啊，佢啊，我覺得 LeBron James 咧係幾治到佢嘅喎。 其實唔係 ，D.V. 都知道啊，佢哋即係一個好細佬啊嘛，佢哋個已經 係啊，即係我覺得如果係嘅話咧，嗱好多嘅球評家啦，喺美國當地咧，都其實預測咗，其實講又係講咁多冇位用嘅，東岸其實真係依家係得熱火 可以出到線嘅啫。 而家更加，我覺得即係變咗佢更加一枝獨秀啊！即係冇好似冇乜邊隊可以救到佢咁樣。 嗱，依家好好簡單啦。咁我哋一陣會再講其他嘅。咁譬如話講下其他嚇，流馬啦。咁咪見到，見到亞歷山翻嚟嗰個， 係 咪先？ 阿軒個嘴已經係係啦，你啱啱咁讚熱 嗱，我啊最覺得咁嘅。你話熱火強，我啊從來都唔反對。咁話曬人哋都係舊年嘅總冠軍， 前年都係。 前年都 係。咁我而家講舊年啊嘛，舊年做乜嘢啫？佢贏，佢有一個 serious 佢贏4-3贏得好濛水㗎咋嗱你話佢舊年4-0 啊今年都一定係佢㗎啦咁我冇嘢好講啊係咪喂對住流馬4-3㗎咋啱啱好 夠贏咪得囉咪就係 咁所以我唔覺得今年係冇得打囉啊第二樣嘢就係流馬示範咗俾你睇喂你同佢肉搏戰啦、肉搏戰其實公牛都係㗎不過公牛嘅肉搏戰就唔好彩佢自己冧先咋嘛即係原來肉搏戰同熱火係有得打同埋 NBA 樣嘢就係話喂你唔知到時嗰、那個即係走即係嗰個叫走線係點走㗎嘛喂如果佢第一個回合即係衰啲講句，如果流馬下年係第八種子，我當啊，佢第一種子，佢第一個回合佢對住流馬嘅話，佢都五六七傷啦、 啊。OK， 唔會啊，你講到咁勁，點會第八種子啊？ 唔係，好簡單。 唔係啊，我意思係嗱，因為你仲有成季流流長，你真係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嘅。但係面係嗱你， 唔係我就驚佢連第八都冇。俾佢講咗先咯， 算吧啦。 東岸就應該跛嘅，都應該 OK 嘅，應該。 我覺得咁。 平心而論，我就覺得咧，今年嘅流馬咧。會有第三、第四嘅種子出現嘅。 唔係，我意思係話，即係當然啦，我都覺得唔會，應該唔係第一圈撞嘅，而係喺整個季後賽裏面，東岸尤其是有多強隊都增強咗實力，即係譬如布魯克林啊，或者Derrick Rose 又翻咗去公牛，即係好翻應該話，翻咗去，翻咗去，好似有講個轉會咁。即係我意思係多咗咁多變數嘅時候，係咪熱火好穩陣會喺東岸度脱穎而出呢我覺得就唔一定咯。 嗱咁或者我睇翻啦，咁嗱啱啱頭先你講啱總決賽咧，咁我要講翻即係差咗少少講翻呢啲 update 嘅資料啦，因為其實由今年嘅開始總決賽咧就改咗個制度。以前咧就2-3-2嘅，咁依家咧就公平啲啦，就沿用翻去季后赛一路打落去，就打落总决赛都系2-2-1-1-1。咁呢一个嘅即系咧个计算方法就话好似比容易，系即系容易啲啊。 系咪嘅意思系话即系啲弱旅即系 难偷鸡啲， 难偷鸡啲， 唔系啩？ 难偷鸡啲啊？你觉得？ 系啊 ，sorry， 应该易偷鸡啲，冇错。 因为譬如马刺旧年咁样，喂，你中间嗰三场主场其实真系好难守得晒噶嘛。但系如果2-2-1-1-1咁样咧，就易啲，即系相对上叫做弱家嗰度， 就对胜方即 系睇波会紧啲啊。因为你 系冇错， 中间嗰三场 problem 你输晒咧，即系咩都冇灰晒啊嘛。 同埋你都好少见到2-3-2-3嗰度系守得晒 嘅， 系好难，好难。好少嘅系， 咁呢个制度就啱啱即系嚟紧开， 即系30年前嘅制度，而家用翻 系啦，唔系啊，唔系30年前，应该之前都系 30年咯， 30年又翻翻嚟，咁又嗱啱啱好咯，咁啊 ，David Stern 今年亦都系叫最后一年，去做到下年2014年嘅议员，咁啊佢嚟紧你总决赛唔会见到佢颁奖噶啦。因為 所以佢有利飛啊， 係啦，咁啊，依家嚟緊就係一個叫新嘅 commissioner 啦，一個新嘅理事長叫 Adam Silver。咁啊，唔好講得太遠先，都係講翻先。咁啊，熱火多咗 Michael Beasley 之後咧，就多埋 Greg Oden 啦，一個響 呢個真係一個問號嚟嘅啫，我覺得。 嗱，其實老實嘅，我覺得 其實我都有咁。究竟佢一个帮到手嘅人定系一个炸弹？我都有少少。 其实我觉得佢呢啲系叫坐张凳，坐暖张凳，你咪譬如有啲垃圾时间出嚟打咯。因为其实佢已经 miss 咗好多，即系响球场上面嘅经验。咁我觉得佢依家能够再揾翻，希望俾啲手感佢。 Pre-season 之前佢有冇点打咧？其实我冇特别。 投咗五场，其实佢临 佢都冇乜点打嘅。我 其实我所以我觉得咧。佢最多佢有機會成為一個幫手，唔一定，但係就絕對唔會成為一個炸彈，因為從來都唔係預一個好重要嘅 pose 俾佢，係啦，即係如果佢真係可以翻去一定水準嘅，佢咪會變成一個幫手咯。但係佢翻唔到嘅話，其實對熱火從來都冇諗住佢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 即係除非你頭先講話炸彈嘅其中之一個原因嘅就係話，如果假設啊，假設佢喺更衣室入面。是發生了啲乜嘢事嗰陣時候，先至會成為炸彈咯。但係我相信個機會係好微咯。 又或者佢練波嗰陣，佢整親順便拉跌埋阿勒布朗詹姆斯。 唔係呢啲因素，唔係呢啲因素唔緊要嘅。我相信勒布朗已經係即係如果係阻住佢發達嘅話，佢一定篩出去啦。 應該都 未去到嗰陣時已經掉手咗㗎啦。 佢而家劍指三連冠啊嘛。 咁同埋其實我覺得熱火啦，咁大家都識啦 ，LCD 嘅組合啦，即係有三個一定會走㗎啦。咁其實。上年一個成功，即係個球季咁成功咧，熱火不得不提一個人， 阿 Birdman， 即係 Chris Anderson。咁佢係啦，上年大家睇到佢真係哇嘅表現係好突出。咁今年就真係啦，繼續留翻喺個熱火度。所以其實老實嘅，阿謙雖然好中意流馬，但係我都覺得熱火今年都係希望佢再繼佐敦以後，唔係應該唔係佐敦。佐敦當然三連冠啦，跟住再上一次就 咁咪佢唯一阿LeBron James 可以挑戰到佐敦就係喺今年啦。 係啦，冇錯。 因為佢樣嘢就可以破到佢嘅記錄啦。 冇錯，係啦。 咁樣仲有一樣嘢咧，喺新聞個即係睇翻新聞咧，佢季後賽完咗嗰陣時候咧，曾經有講過話阿布什咧就話會走嘅，因為佢嗰啲成績就唔係咁理想咁樣。咁點解又而家又突然間又企翻喺度咧？係咪因為其實傾掂數咧？ 其實我覺得去到季後賽嘅時候咧，反而保樹係幾融入到熱火嘅，即係比起佢常規賽真係更融入到嘅。反而我覺得係阿偉迪，偉迪如果佢究竟係佢傷患影響啊，定抑或真係納波詹士越吃越重嘅時候，佢揾唔翻自己嗰個定位咧？我覺得呢樣嘢就要喺新球季度即係好好即係搞翻清楚咯。 係、okay. 啦，如果佢搞得掂嘅話咧。咁無可否認，熱火的確係實力最強嘅，贏唔贏總冠軍打過先知，但係實力最強真係無庸置疑㗎啦。 OK， 咁啊，熱火當然係大熱種子啦。咁啊，流馬咁啊，留翻一陣先再講，因為有另外一隊就真係用錢去堆砌嘅。 今年竟然最貴嘅班費 係啦，最貴嘅班費，因為有錢啊嘛，因為有錢啊嘛，咁啊集合曬最勁， 才可以通神啦。 係啦，冇錯。咁啊呢一隊 散緊啦， 你話班費最貴就一定係，但係你話最勁，我係真 係，因為大家年紀都唔係名就最響嘅， 係名就叫響咯。 如果我有印象當中咧，做咗個記錄嘅話咧，佢哋係歷史上啊嚇，佢哋嘅球員係參加呢、這個叫做明星賽嘅。 即係總數最多， 係啦，好似係43次啊，加埋曬。咁啊，如果唔計埋佢哋個教練啊 ，Jason Kidd 嘅話咧，咁啊，真係60次都有。咁啊，而家講緊嘅球隊就係布魯克林。 舊年就得一個， 係啦，今年就係啦。今年因為今年即係啦，成個暑假嘅時候，佢哋真係啦財大氣粗，咁啊揾咗呢個 Paul Pierce 啦，揾咗呢個 Garnett 啦，揾咗呢個Jason Terry 嚟幫手啦。咁啊。嗱，聽個名咧就好得嘅，不過， 但你頭先講嗰三個球員加埋咧，就已經係過百歲噶啦喎， 即係三個加埋， 三個啫喎， 所以就話，如果 係 佢哋揸住佢哋呢啲人名咧，五年前咧都仲有啲用嘅， 五年前就唔係仲有啲用噶，五年前就好 Q 勁， 係啦，因為咧其實咧上年已經大家俾人睇到啦，有目共睹就係呢個湖人隊啦，亦都係買咗譬如話阿拿樹啦、後活啦，咁但係你睇下阿拿樹個名就係勁啦，不過要翻六年前嘅鳳凰城太陽嗰陣時嘅表現就得啦，咁但係就真係啦，有時候真係年齡係會出賣咗佢哋。即係佢哋以前個名勁，因為而家你諗下佢哋嘅正選陣容啦，用緊阿 Lopez 啦，用緊阿迪朗威廉斯啦，跟住 Garnett， 跟住再 Paul Pierce， 而連阿 Jason Terry 都要打造第六人嘅，咁即係人強馬壯嘅。仲有加埋阿基利蘭高啦。 佢嗰隊波咧，即係擁有好多真係出過名嘅球星嘅，仲有邊個 Jerry Stackhouse 啊，係啦，全部係啦，咁嗰啲 即係全部都去到差唔多應該退休嘅 仲 年齡嘅球員， 再加上 Jason Kidd。即係佢係上年仲係， 即係機會唔會走翻出上嚟打幾場？ 咁我 覺得佢仲 OK 噶，佢有可能， 我覺得佢仲 OK 噶喎。其實 NBA 就未試過嘅，咁就係啦。咁 你想要咩？你想要總冠軍啦，定係你想話嗱，我哋隊波咧就總次數明星賽最多嘅，咁你求其揾埋阿 Magic Johnson 都得㗎。 不過嗱， 即係咪係要乜嘢啊？真係。 不過咧嗱，我又。又要咁講喎，咁嗱，即係頭先咁講啦，熱火好有機會今年又會再攞得次總冠軍。咁咧籃網咧，但我又覺得咧有少少機會咧，佢係會做到一個比較成績顯著嘅。因為咧我所印象當中咧，因為 Jason Kidd 係叫今年叫做 Rookie 嘅 coach，Rookie coach 啊嘛。咁咧佢咧，其實你留意一下 NBA 咧，好多球員轉咗做一個教練身份咧，第一年咧好多時候咧都會攞到 Coach of the Year 嘅、哦。咁譬如係邊個咧？A.B. Johnson 啦，A.B. Johnson 嗰陣時就帶領達拉斯啦。咁其實又有一個叫以前嘅仲遠少少嘅，咁啊 Paul Westphal 嗰陣時又係第一年教嘅，教鳳凰城太陽嘅。即係有時係 Barkley 第一年轉會嘅時候，又係好突出嘅，又係攞咗 Coach of the Year 嘅。咁唔知 Jason Kidd 會唔會啦？不過我又要講翻響個熱身賽嗰陣時咧 ，Jason Kidd 係成為咗第一個嘅教頭，第一 長波就俾人就趕得出場嘅， 係啊，你破咗紀錄㗎啦，已經係 啦。咁啊，呢個係比較特別嘅。 紀錄愛嚟破嘅， 呢個紀錄應該冇得再破，即係再早啲幾多分鐘嘅啫，唔係第幾場啊？講到 秒咯，可能 大鑊過，即係破處嗰日就早泄。 你講到咁樣，好多細路仔聽㗎，大哥。 係 咪一個研究下個身體狀態啫 ？OK， 咁啊，籃網咁啊，真係啦，咁招兵買馬底下，咁其實上年佢哋其實都喺第一 round。只不過啱啱第七場就輸咗啦， 係 啦，係啊，輸咗俾公牛。咁啊，好、 啊、 快，你頭先講到公牛，咁我哋又講下公牛隊啦。咁公牛隊今年阿 Rose 翻嚟啦， 係啦，真係終於回歸 翻嚟。 翻嚟係即係入翻隊波打，定真係成個人翻咗嚟咧？我有好大疑問啦。 我覺得佢係真係成個人嘅狀態係翻佢去攞 MVP 嗰陣時嘅狀態。 係啊，因為佢嗰陣時候佢好似上一季咁臨季後賽嗰陣時候，其實佢係有機會翻出嚟嘅，但係佢話想操到最 fit 先至翻出嚟，還掂佢都係唔係諗住今年去同你拼搏嘅時候，我相信佢係。而家佢話真係復出咧，係真係翻嚟咯。 我其實真係好擔心，即係我想咁講嘅，話大佬我又好 fit 啊，咁樣一翻嚟啦。我見佢嚟香港嘅時候，就走嚟表演，我睇。其實我感覺佢啲動作啊，或者係腳，佢好記住啊，就好記住，仲見到好似有少少趌低啊咁樣。咁你話跟住佢 position， 佢都打唔足噶，佢即係出嚟嘅時候，咁我老實講，同埋一個牌子嘅魔咒咧，我硬係覺得佢今年咧會再死多次，係啦。即係我覺得佢會死多次， 我淨係睇佢好似上半身係真係粗橫咗。 我見佢 train 過嚟 嘅承受嘅壓力係咪會仲大咗咧？我就唔係好知啦。 咁樣就睇下佢嗰對波鞋係咪真係咁。 D 四啫嘛。 唔係，我會認同一樣嘢咧。我會相信佢係康復咗嘅。但係問題以佢嗰種打法，我成日都話、 啊，我正想講 佢嗰種打法，去到翻一個即係佢而家係完全康復咗，即係唔係話有時有啲球員咧傷到咁上下就，哎我得㗎啦，出翻嚟啦咁樣。我相信佢真係完全康復咗嘅。但係問題以佢嗰種爆炸力為主導嘅方法，佢係一個咁密嘅賽程，同埋佢作為一個明星級嘅球員，佢嘅擔子越嚟越重底下，佢能唔能夠維持到個健康？咁我就覺得係公牛隊行到幾遠嘅重點。 佢的而且確一定要改變佢嘅打法，先能夠即係保存命啊！我覺得以前你見佢即係其實我覺得公牛嘅時候係咁樣嘅，有佢同冇佢咧，好似打緊兩隊波咁樣嘅。有你我先前話冇咗 Rose 咧，我上年一早公牛唔掂啦。咦？但係反而嗰隊波咧，感覺係仲打咗整體波出嚟啊！咁個都孭到飛喎，咁去到 playoff 位死下一個傷下一個，但係又俾佢嗰場，又俾佢嗰隊臨尾即係都好熱血啊！ 悲壯㗎，好似戰狼三百咁逐個死。 因為你係應該咁講，你係 no excuse to lose 嘛，即係你應最勁嘅，因為上年球季應該開季已經知道你冇咗阿大力老師啦，已經係，咁你基本上就冇可能話放軟手腳。咁其實上年我覺得咧，真係造就咗公牛隊一個奇兵咯，就係 Nate Robinson 咯。 但係佢就係話，喂，係啦，你有個咁嘅奇兵，跟住唔愛喎，今年又 今年就去咗丹佛金塊， 係啦。 咁但係我睇佢季前熱身賽啦，咁我見到 Derrick Rose 嘅打法啦，真係一種唔要命嗰種打法。 所以呢個就係我哋頭先話最擔心嘅地方。即係佢呢種唔要命 嘅， 撞啱你嗰隊波就真係大劑啊！ 係啦，即係如果你話唔好話咩啊，你成個流暢唔係話有時唔係話你一下嘅受傷係因為嗰下有幾嚴重嘅碰撞，而係你積埋有幾多嘅勞損或者疲累，令到你容易有一個嚴重嘅受傷啊嘛。 咁其實我想問下，今年公牛有冇揾啲人去叫幫佢手？因為我見佢嗰個 Rosa 咧。其實冇乜點特別，即係有啲 係啊，冇乜點大變嘅。 其實冇乜點大變嘅啫喎， 仍然都係阿普沙啦，真係阿 Lou Dank 啦，咁仍然阿 Gibson 啦，跟住阿軒力志仲喺度。咁其實阿 Rose 啦，跟住其實阿羅亞係啦，其實 冇事，即係你最 key 嗰幾個 player 咧， 冇錯， 冇轉過。 其實我覺得我認同喺球員上係唔需要點調配，因為呢班人有默契，團結。亦都打到成績嘅，但係我反而講緊就係話，你作為一個運動團隊，即係芝加哥公牛已經唔係講緊話 on forward 嗰五個嗰十幾個球員，而係講緊成個醫療團隊啊，即係個醫療團隊裏面有冇啲方法去，因為呢樣嘢好重要嘅，即係你任何運動嘅 係啊，個 backup 係好緊要。喂，你而家講緊係，你而家唔係講一個半個喎，你舊年係成隊人咁樣傷曬喎，係打法出咗問題啊，係保養上出咗問題啊，定抑話係調配佢哋上陣做唔同嘅嘢，你消耗嘅問題啊？咁呢個要個管理層同個教練同個醫療團隊去傾好佢咯。 咁啊，咁啊。公牛隊咁就算依家阿 Rose 翻出嚟啦，咁但係就話，我覺得咧，即係其實有時候啲綠葉咧，即係譬如話 Lee Robinson 上年打得咁好咧，放走咗佢其實係一種可惜嚟嘅。 我想其實係放走佢定係 Lee Robinson 自己？ 其實嗱。我相信嗌夠錢嗱，因為 Lee Robinson 曾經何時都打過金州勇士，咁我好熟悉呢個人。其實佢係一個都類似好似遊牧民族咁樣嘅，咁佢去到咧邊度表現咗自己咧，跟住又嗌價，跟住又走。因為你諗下之前咧，佢喺紐約人度打過噶嘛又。 但係好慘，你話佢嗌價，喂，以為佢嗌好高價。佢人工 好似600万嘅啫，我記得好似 係。咁其實 佢上年喺公牛係好低嘅啫，人工係。 同埋佢係叫做 spirit leader 啦，即係叫做一個精神領袖。佢成日都，因為你諗下啦，人仔細細，但係佢係帶領咗球隊係打得非常之好。即係尤其佢喺上一年嘅季後賽 round one， game seven 同埋 game six 咧，你會見到佢嘅表現係好突出嘅。咁留喺啲公牛隊球迷都有印象。咁唔緊要，咁啊呢樣嘢就唔可以再翻轉頭噶啦。 都嗌到200万。 今年 200万 咋？哦， 我八卦一 下，我記得冇記錯，公牛係100万都唔夠嘅喎，好似係。 喂，但我想八卦佢而家過咗去新嘅球隊，咁會捱買到佢心目中嘅價錢咧？ 我就真係唔好知啦。 我冇記錯，佢已經係比公牛好好多嘅。公牛真係一個好好賤價嗰陣時簽公牛嘅，100万都好似冇嘅，我記得係嗰陣時睇過。 係因為佢之前，因為我同我朋友爭啲失業㗎嘛。 係啊。即係係啊！公牛嗰陣時係好似，哎呀，俾你打啦，咁你入嚟又咪幫手。 佢打曬成場噶嘛，即係唔。 但就冇諗過後屘原來佢嘅作用係咁大，咁所以而家咧簽翻張約咧去 Denver 咧就200万咯，200万美金。 哦，咁真係好咗啦。 咁我諗公牛係公牛係一隊好唔，即係我覺得佢唔係好肯出錢嘅隊伍。咁我覺得佢轉啊， 因為咧你 點 解唔出錢啦？我話俾大家聽，因為 錢留咗俾其他球員。 下年 Derrick Rose 要簽份大合約，咁講緊佢係頂薪嘅，應該係應該攞到9000万嘅。咁你諗下嗱，流馬就留翻喺我哋呢 一陣講啊， 一陣先再講。 你一講我就可以去廁所啊咁樣噶嘛，因為留翻一陣先。 未試啊！ 咁公牛隊就叫做阿 Rose 翻嚟啦，咁啊。有人嚟，咁有人走，咁啊講緊走得最多人嘅就波士頓啦。咁因為香港都好多波士頓嘅球迷噶嘛。 波士頓同湖人咧就好得意啊 ，NBA 或者一個循環，一齊強一齊弱咁樣嘅。即係啊，湖人一陣啊，我哋留翻下半節先講。波士頓咧真係 有冇夾過㗎？其實即係喂，你威咗咁多年，好死陣啦。 係有，因為佢哋呢個 matchup 即係如果。對戰嚟講，係一個好傳奇嘅一個萬眾期待嘅組合嚟㗎嘛， 黃綠大戰。 係啊，咁所以以你弱嘅時候，不如我都重組下啦。 我哋頭先講邊隊話最貴嗰隊，波士頓會唔會最平嗰隊咧？而家 依家其實唔可以哦，咁唔好話最唔最平，但係話聽應該實力真係好似斬咗一隻手咁樣。 最陌生啊！如果對於我嚟講，波士頓而家 咁係啦。咁首先先啦，球員大家都知，頭先啱啦，講得啱。咁冇咗阿 Garnett 啦，咁冇咗 Paul Pierce 啦，咁连个教练阿 Doc Rivers 都转埋，咁而家最新嗰个教头咧， 即系讲紧蒜蓉鸡扒饭，冇鸡扒冇饭冇蒜蓉， 系啦， 咁唔好咁讲，系有饭，不过咧啲内容系唔见咗，啲数唔见咗，你明白？咁可能得啲洋葱喺度审下审下。 OK。 咁因为上季咧，咁其实阿 Rajon Rondo 啦，阿朗道咧，其实已经系受咗伤噶啦，已经系。咁啊， 頭先你想講個教練都係新人， 新人嚟㗎。 佢大佬想點啊？ 第一， 其實 佢仲係唔係之前喺 NBA 教過波喎？佢只不過係喺 NCAA 教過波嘅啫喎。 係啊， 係啊。咁啊，真係試到乜嘢都新啦，真係乜都新。 我覺得係破釜沉舟咯。 誒，我啱啱想講，有警棍，肯定係另類真標。 咁啊，有可能係啦， 好期望，所以 另類真標，我真係有意思。 另類真標咧，我哋舊年成 可能佢睇穿咗。未來嗰兩年有一個超級 superstar 喺度啦，冇錯啦， 冇錯啦， 即係好似嗰陣時馬刺咁樣咯，冇咗一年嘅大衛羅賓遜，跟住得我19勝，跟住就係第二，就揀阿鄧夏， 瞄咗啦，瞄咗，可能瞄咗之後一兩年嗰啲大學生啦已經， 都有機會㗎，都有 另類真標組嘅熱門， 係咪瞄準咗阿里山嘅神射手咧？ 係啊， 我又係， 哇咁正真係， 咁啊波士頓咁啊，今年我相信喺呢個季後賽版圖裏邊都應該唔使預佢哋㗎啦。 咦，去到即係你季後賽都入唔到喎，你 跌佢，我正經就望咗㗎啦，係啦，我覺得佢今年係前放棄咗一個球季，咁如是者咧就開始 唔係㗎，要好積極先至可以另類爭標㗎，因為有好多隊都另類爭標嘅東岸， 哦， 係啊，因為東岸實在太多類似。 唔係好想打波嘅隊伍， 唔係啊， 嗰樣唔係啊，真係競爭好激烈啊！ 佢爭爭尾嗰幾隊 啦，射我個籃啦，咁樣嗰啲啊， 唔該你入啦咁喎， 係啦嗰啲啊嘛。 咁啊，今年人腳頭先咁講啦，咁波士頓就走咗啦。咁啊，其實另一隊又係走得多人嘅公鹿啦。咁啊，後防即係後衞嘅位置有班 Jennings 啦，同埋 Monte Ellis 啦，咁兩個都分別走咗，一個就Jennings 就去咗活塞啦，咁另外Ellis 咧就去咗呢個達拉斯小牛嘅。咁於是者又要講下啲嚇連名都轉埋喎。咁依家咧就唔係叫夏洛特山貓咯， 係我哋 依家 先係啦，就叫咩話？ 夏洛特黃蜂。咁啊，真係啦，阿佐敦一個吹雞，咁啊即刻俾佢轉。因為我以前認識嘅咧，譬如話轉球隊名啊，或者轉城市搞咧，應該都要花兩年時間嘅。咁但係咧就係話，大佬 NBA 令到依家全世界咁受歡迎，嚟到依家呢個境界。即係佐敦話事㗎嘛，大佬係咁啊，再加上有可能唔知係咪 即係神跡啊，快啲出現 係啦。咁啊 ，David Stern 就話：，唉，你佐敦都幫我咁多，咁我快快手手批准你啦。咁啊，轉咗名啦。咁啊，如是者， 即係黃蜂就飛翻去夏洛特啦。 係啦，咁啊，今年夏洛特就即刻招兵買馬啦，就揾咗啊 Jrue Holiday 啦，打76人嗰個啦。咁再加埋一味道人啊嘛，一味道人啊，仲 Anthony 係啦。咁啊，今年啊應該 OK 嘅，因為我睇咗有一場季前熱身賽就。佢哋對呢、這個紐約人嘅都打到有板有眼嘅， 咁即係有啲機會可能攞到第八種子、第七種子咁樣捐入去季後賽咧。 我就覺得唔係好 work 嘅。咁同埋咧，不過我又是講你呢個好 快啊， 好快係啊，真係冇嘅。如果佐敦嗱，有啲人咧有小道消息喺網上面咧就講咧話佐敦咧會打一日波嘅喎。咁咧喺五十歲嘅人打入啊！呢樣嘢謠傳咗好耐嘅，又整埋 好耐㗎啦，已經叫佢喺山貓隊咁做㗎啦，即刻賣波衫嗰啲人。 係啊，咁啊， 呢個經濟效 冇錯啦。呢件其實如果上年買啦，呢件衫就絕咗版啦，因為唔可以再揾到呢個山貓嘅。 叫佢山貓隊出嚟打一場㗎啦，反正山貓都放棄咗球季啦。 邊個幫襯阿 Thomas 訂咗山貓嘅？呢啲咪有福咯。 係啦，估唔到係絕咗版啊！咁快咁啊，絕咗版 係啦， 即刻炒得啦。 係啦，咁啊冇啦，咁啊山貓咁唔使理佢。咁其實咧，咁講緊東岸好。快咁交代埋其他球隊，咁樣速龍，咁啊速龍又係冇乜機會嘅，咁啊 有一隊之前嘅一路都唔係好起眼，但係又打得 OK 嘅就係、是、英隊，想睇下英隊有咩意見啊？大家 英隊啊，英隊我就自己少留意嘅， 即係呢隊成日都冇乜留意嘅，但係咧就唔知點解佢每次 playoff 呢幾年都見到佢啦。咁你又佢咪魚腩咧？佢又唔係，佢都會打得即係同個對手打得有翻咁上下嘅喎。 因為我相信佢哋都係會向下波走嘅，因為佢哋放走咗 Josh Smith 啦，已經係。咁啊，我唔係好留意到，即係冇留意噶亞特蘭大英隊。 因為我見佢今年就真係，如果Smith 都放走埋咧，咁我就睇唔到裡面有啲乜嘢係非即係可以孭到隊波嘅人。 比較多問號啊，我覺得呢隊波即係如果比起頭先一啲有鮮明地爭標，一啲有鮮明另類爭標嘅話咧，即係呢隊可能佢個變化係比較難預測。 咁你話其他啲活塞立牌活塞有咩咧？咁啊活塞啊 Chance Phillips 就翻翻去啦。咁啊又多咗頭先所講啦 Jennings 啦。咁但係我又唔覺得呢啲係好咯，即係唔會係一個好事咯。咁係啦，咁啊又翻翻去好快，講翻爭標隊，得翻兩隊再講嘅啫。咁啊講埋紐約。力博隊啦，要力 紐約啊，多咗個麻煩友喎、啊， 狂人嗰度而家變咗， 係冇錯， 係啦， 世界和平即係阿世平啊， 係啦， 以前叫阿提斯嘅呢位仁兄， 係啦， 咁啊終於過咗紐約喎， 係啦，冇錯， 咁啊佢有會唔會真係幫到紐約嘅戰力提升咧？ 喂，但係我想問一下咧，阿慈世平咧，佢係 L A 好似係唔愛佢，佢先即係走過嚟嘅啫喎，唔係話哇，唔係話爭住佢請佢過嚟嘅喎，咁樣喎。咁我但我其實唔好明咧 ，L A 唔愛佢，因為 L A 本身已經係天殘地缺，就雖然你話阿慈世平唔係話可以即係孭得好重飛，但係起碼喺防守上，我覺得佢係O K 嘅嚇。咁進攻嘅時候就真係時得時唔得啦。咁但係都唔愛啦。但係 L A 一陣就再講啊，佢嗰個幾天殘地 係 啊，五六七傷啊。咁去到呢度啦，咁你覺得佢喺呢度起唔起到作用咧？ 其實 New York 呢隊波咧，可能我流馬 fans 啦，同佢係細仇啦。我不嬲就覺得幾好似好強下，但係我又唔覺得佢會爭到標咯。 我哋覺得而家就咁睇今年嘅 New York 就全部剩翻啲燥底嘅喺曬度，即係全部都會爆。 好咯，幾成隊波個 team spirit 幾一致啊！ 但係 我覺得 打打下波咧，可能會有另類嘅嘢會打埋一份咯， 即係又掟波。 但我覺得 Kicks 絕對咧會係頭嗰四隊其中一隊嚟嘅喎，你其實你東岸你頭先講嗰隊 咁多隊唔得咧，即係佢點都會入到去嘅。 同埋其實你睇佢一啲都唔弱㗎，嗰個即係嗰個班底，咁有阿史黛米啊，又有阿 安東尼啦，甜瓜。 我就想問甜瓜呢個名又衰到冇人有，唔知點即係有俾個咁個名佢。另外有個我覺得幾期望睇佢嘅，哇係 Tim Hardaway Junior 係啦，喂。佢我即係有我之前都聽過，同埋話有啲YouTube 啊話佢喂佢 crossover 好勁㗎喎，即係拍得住佢老豆㗎嘛，係啊，咁我有少少期望想得，但係佢係打一個 shoot guard 嘅位喎，即係佢應該就高過佢老豆6'6"，咁我 高過 我有啲期望睇下佢，咁其餘嘅班底都係咁上下啦，咁我覺得New York 喺東岸應該都有啲 點都有一席位嘅，但係我覺得你話即係因為嗱，譬如甜瓜嗰一代佢同佢同一代出嚟嗰啲咧，都已經嚇有曬成就咁樣咧。我覺得自己安東尼自己佢嘅轉變要緊要啊！如果佢仲仍然停留喺嗰種啊，我攞分好勁，但係對成隊球隊嗰個貢獻未能夠變成一個天王級嘅風範嘅話咧， 係啊，睇 New York呢隊波就只會係一隊普通嘅球隊。 我同你有嗰個感覺就係、是、喂 ，Anthony 係自己一個，咁但係隊波又另外有一隊波，即係自己一隊波，佢融合唔到噶。我成日睇都係 Anthony 自己即係單挑咁樣玩 三分， 一係就咁噶嘛。 唔係始終佢就係一個好強嘅得分手，而唔係一個好好嘅領袖啊。 即 係 佢唔係一個大佬。 係啊，咁 佢哋都係少少咗呢個位啊。 佢係一個即係個人發揮得好好嘅球員，但係組織嚟講咧，佢就未必去可以迎合到成隊。 又係啦，又或者佢唔能夠令到個球隊昇華到去另一個檔次啊！即係嗱，我講啲實例，大家打波就知啦。你有啲 friend 你硬係佢同佢一隊咧，佢真係好鬼勁嘅，佢真係攞好多分嘅。但唔知點解我一同佢打咧，就通常都係輸嘅。 即係你喺度講緊你自己啫嘛， 太公 啦！我根本就自己都唔勁啦，我落親場就係咪都輸啦，我咪就拖累啲隊友。即係 掟好波俾佢。 係好啦，唔好扯開嚟我度啦。咁我覺得阿安東尼就New York 去唔去到話你要去到東岸決賽，其實就好睇呢一樣嘢，佢幾時肯俾自己進步咯？係啦，咁 同埋佢睇下佢傷勢咯，因為佢都幾飄忽。需要佢嘅時候，佢又受傷。 最得意嗰樣嘢就係舊年安東尼係咪舊年啊？安東尼傷前年安東尼傷咗嘅時候 ，New York 唔係特別跌波啊。 因為有林書豪。 唔係，即係你會明白嗰樣嘢係，其實佢對隊波嘅昇華作用其實係唔強嘅。佢出嚟又自己有好表現係一件事。 因為嗰陣時同時間就譬如有阿 A 米一齊入去，係想有啲化學作用嘅其實隊波，但係我蘇花睇咗其實都係。做唔到咯，即係每個人都係做翻自己崗位嘅嘢，但係冇嗰個 chemistry 喺度。即係一加一就只係等於二咯，甚至少過二添。咁唔係等於三。 因為一加一企埋同一個位。 即係好似咁講啦，即係我睇New York 咧，其實係你話 Anthony 喺度嗰陣時候會點咧？我覺得係第二隊波咯。跟住咧，當佢冇咗喺度，好似傷咗嘅時候咧，又第二隊波嚟嘅。 但係嗱，我覺得嗰樣嘢就係話，你 Derrick Rose 都係㗎，有阿 Rose 喺度，公牛一隊波；冇阿 Rose 喺度，另一隊波。但係有 Wolf 喺度嘅公牛係強過冇 Wolf 喺度嘅公牛， 因為佢火力夠強咯。 同埋唔係，而且佢係會激發埋其他隊友有更好嘅表現。而呢樣嘢就係安東尼冇嘅。係 咯，即係燃燒埋其他隊友咯。係 啦， 係 啦， 係 啦。 但係安東尼就自己燃燒自己咯。 係啦，冇錯啦。 因為佢本身即係打得分嘅，打 shoot guard 或者 small forward 嘅。咁你譬如阿 Rose 的而且確佢負責係 point guard 嗰個位，佢係要。捧隊波去喐嘅， 都有亦都有關係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唔係完全嘅，即係你回顧翻波士頓嘅Garnett都唔係打控衞㗎，但係Garnett我絕對覺得佢係會激活身邊隊友，又或者佢做嘅嘢唔係完全為數據，佢令到隊波去升華到另一個檔次。咁、所以佢係一個好好嘅領袖咯。所以我覺得唔係一定要係控衞先做到嘅，雖然好多時係控衞做呢個工作。係啊，咁但係安東尼你要去到變成一個由一個好嘅球員，好得分好強嘅得分王，變成一個殿堂級嘅可以挑戰總冠軍嘅人馬，咁呢個就係個關鍵啦。 咁啊，好啦，喂，講完呢個咧就， 但我去廁所，你繼續， 你去廁所啦，啱啊，係啦，到我無敵 流馬 啦， 流馬啦，唉， 喂，長話短説啦，其實流馬咧， 你會短説嘅咩？ 短説得啦，都咁勁啦，講嚟做咩？ 即係呢個機會喺度講埋先。 唔係，我都咁嘅，其實流馬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佢解決咗一個佢幾纏繞咗佢幾年嘅問題，就係個後備值太弱，咁今年咧 板凳唔夠深， 係啦，即係你好明顯，你舊年見到對熱火咧，講真。一換啲後備出嚟咧，係唔夠抽嘅，係啦，即係DJ奧古斯丁個質素唔差，但係問題唔啱對波用。咁另外出嚟嗰啲 Sam Young 啊，另外嗰幾個咧，根本就出嚟咧，你係見到哇，唔係喎，一出嚟對波就捱抽咯喎。啊，咁即係完全唔夠抽喎，即係多係啦。 因為流馬咧，其實今年我即係講真啦，熱火咁大家當然覺得佢係一個種子級嘅冠軍人馬，咁但係流馬其實今年啦，阿 Danny Granger 即係完全康復啦，咁翻出嚟啦，咁上年其實就有時候即係幾好嘅，一個大佬受咗傷，就係造就咗二軍特起一個好 sharp 嘅 star 啦，咁啊 Paul George 出咗嚟。咁 Paul George 亦都因為透過上一季咁優秀嘅球季，咁啊攞咗一份8000万嘅合約。 同埋而家佢都變成流馬真正嘅大佬啦。 流真正大佬啊，即係而家講緊咧，嚟緊下年嘅暑假啦，咁有一個叫做籃球世界盃啊。Basketball World Cup， 咁以前咧就叫做 Basketball 前身嘅世錦賽， 就叫做 Basketball World Championship 嘅。咁咧其實咧都講緊阿 Paul George 咧，應該係首次會代表美國去參賽嘅。咁你其實因為暑假咧，其實都會喺拉斯加斯打咗一個咧，打咗一場比賽練波啦。咁有 John Wall， 咁其實咧Paul George 咧應該透過上一個球季，你會見到佢咧響個對熱火嘅時候咧，打中結賽嘅時候咧，佢啲三分啦，即係唔係三分？三分其實係好嘅，因為我哋記得其中一個畫面咧，係佢射完一球三分之後，跟住輪到立班 James 喺最後尾又係壓哨三分，於是咧大家又翻埋去自己個冠席就 give me five， 即係覺得呢樣嘢哇，即係覺得識英雄， 識英雄做英雄。 喂，最緊仲係立班 James 喎，你知道呢條友真係串到冇朋友噶嘛？即係 我都啊， 佢都識欣賞 係啊，都識欣賞，即係覺得咦，你有料到喎，真係 佢勝仗夠全面， 係 即係佢無論防守啦、突破能力啦。甚至背南宮佢都有一定嘅能力。而家我覺得流馬需要做嘅嘢咧，因為其實後生係顧之然啦，佢即係佢始終都係同阿 Granger 個年資其實佢少好多。咁流馬要做嘅一樣嘢係多咗咁多，嗱又簽咗史高拉啦， 史高拉啦， 又簽咗CJ Watson 啦，又有高柏蘭啦。咁其實整體嗰個陣容咧，你淨係比星微個後備陣容係完全同舊年冇得比， 係 正選咧就基本上差唔多。 係啊，因為嗱譬如話Stevenson 啦，上年係有幾奇兵啦，跟住有 Juan Hilbert 啦，咁冇咗佢唔得嘅。 David West 亦都續咗約啦。 係啦 ，David West 係啦。咁如果成隊嚟講，即係個兄弟班咧，我覺得佢係同熱火係有得困嘅。 唯一我會覺得有一個又係解決咗未解決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就係佢哋依然未有一個正選陣容裏面冇一個好好嘅組織型控衞咯，因為始終 George Hill 我明佢點樣留 George Hill 嘅，因為 George Hill 嘅防守係唔錯嘅， 係冇錯。 而流馬係用防守起家嘅，即係呢個年代嘅流馬，咁變咗佢如果佢突然間換個林書豪落嚟咧，其實個防守陣型咧係會散嘅，咁我明佢點樣留 George Hill， 但係CJ Watson 佢係比較組織型，但係佢後備上陣嘅時間有幾多咧？佢嘅表現係點樣咧？我覺得就會好影響到流馬，即係佢喺個組織上會唔會有變化？因為你譬如舊年你見到熱火流馬對住熱火，同馬刺嘅最大分別就係馬刺個轉邊做得好快，流馬亦都係靠落inside out 打陣地戰嘅，但係佢嘅換邊係換得好慢。慢到係你見到啲中鋒得曬位俾唔到波。 上年我記得佢每次咧帶個波去到人哋場開始組織嘅時候咧，已經係剩翻十秒嘅啫。 冇錯啦， 唔會第一時間即刻喂排好曬隊就會有個陣型去做嘅。即係呢個我覺得你係咪完全係由於個 point guard 嘅問題咧？定係我覺得未必。 老實喎，流馬即係講真，上年佢係全聯盟咧係最高喎，即係你個身高啊嚇，唔係個血壓高啊，即係身高夠高， 又唔係年齡高啊， 即係唔係年齡高啊？不過就我覺得咧，佢哋可以打一個屈高陣咯， 高大衰啊嘛， 即 係 佢哋老實嘅，有時候你咪咧有出啲矮仔陣啊。 佢哋打熱火嘅時候，其實熱火都有一輪，即係俾佢嚇嚇就得，哇！一個個啲內線冚冚聲板埋嚟，佢冇人冚得住佢哋。 因為其實咧，多謝流馬嘅，就令到上年嘅總決賽咁好睇。因為你其實咧，熱火嗱上年攞咗總冠軍，但係俾我感覺佢哋唔係一隊霸者，即係佢哋唔係一隊霸氣。你睇下佢哋喺個東岸總決賽對流馬要七場，咁到去總決賽對馬刺都係七場。 touchdown， 而是者係要打到最嬲尾差唔多一分鐘嘅時候，咁有時候我就覺得有時候唔係自己贏咗就代表你叻，反而有時候要欣賞埋，即係你話輸咗隊，即係譬如話流馬啦，咁上年輸雖然輸咗俾熱火，但我覺得佢哋係即係打得好出色咯。咁今季如果流馬真係，贏到熱火嘅話，我當然上啦。 我都 常規賽係冇問題。 我覺得科高教練真係要睇下點樣將呢扎球員擺位，即係點樣出場法，點樣配搭法。 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話大家健健康康啦。因為其實咧好多未知數嘅，即係最簡單一件事就係上年啦，湖人哇大佬張海報幾勁啊，誰不知你諗下打到去邊度？咁啊，其實最緊要咧就係啦，打常規賽有82場嘅比賽，咁啊大家健健康康。捱得到佢嘅， 我見你對波，但係啲precision全部輸鬼曬，唔想打。 唔緊要， 我會喺度諗緊嘅。如果佢係真係未在狀態咧，咁係值得擔心嘅，因為開裂噶啦。 但係上年有個又係魔咒嚟嘅，上年湖人隊又係輸曬。 但係如果佢係試緊嗰個新嘅組合咧，即係嗱呢個我覺得真係要開裂睇十場先。咁我覺得唔緊要嘅， 睇十場 都夠啦。 唔係，我覺得唔係啊，好簡單啫嘛，換教練咯。因為上年即係咧迪安東龍教練咧喺呢個湖人隊就係咯，教唔夠，好似13场啊！我印象当中炒咯 ，NBA 就最叻噶啦嘛。 但系我又觉得科高教练应该继续教落去，因为佢系即系旧年你睇 NBA 直播嘅话，你都唔止一次听到啲评述员讲就话佢系其中一个咧，一讲嘢系所有球员系听佢讲。第二样嘢，你知 NBA 其实好大牌噶嘛啲球星。第二咧就系佢嗌完暂停之后咧 ，so far 你见到啲球员系执行紧一啲嘢嘅。work 唔 work 係另一件事，但係佢其實嗰個執行率係幾高嘅，咁所以我會支持佢繼續執教流馬咯。 你支持我，你係咪都支持我？知道，只不過我覺得唔係都係睇成績啦。你成績 OK 嘅，老實講，你揾下水走去教啦，都唔會俾人炒嘅。但係你試下再揾個勁啲嘅教練入去，你一投十場，你輸七場， 大咗成績都俾人炒喎。 即係 呢啲真係冇品，呢啲就 對波有運，有即係贏開有條路嘅時候，佢個教練係奪啲嘅。都唔會俾人炒咯，但係如果個教練係好勁，但係嗰隊波都依然係沉到落見底嘅時候， 唔係啦， 係唔係都會低咯。 Phil Jackson 都俾人炒，肯定話俾你聽，冇面俾嘅呢啲。 開地方嗰陣就拭目以待啦，即東岸咁嘅形勢。 咁啊，東岸即係啦，我即係心目中嘅種子就應該走唔甩係熱火啦、流馬啦、籃網啦、公牛啦。 啊，大家冇講過 Orlando 喎。 Orlando 我覺得係未成氣候，即係我淨係記得 Orlando。 呢隊波唔係變走咗嘅啦咩？ 唔 係。Orlando 點解我提一提呢兩隊？因為其實佢哋只係抽咗個狀元同榜眼。 哦，係喎，你睇下喎， 係 喎。 即係我 Anthony Brennan 啊。 咁騎士隊會唔會即係我當然唔係話佢話突然爆去邊啦，但係會唔會有機會上翻嚟啲打到個 playoff 咁樣 咧？要好睇下佢個目標係咩咯，即係想博個第八名啊，定係話博個另類第一名咯？ 咁啊， 即係再抽多鑊， 再抽多鑊。 你咁樣講真係，如果嗱，我哋頭先一路咁講啦，即係講緊頭嗰，即係叫做你可以係季後賽頭一 round 嘅，定係自己主場之類。咁其實騎士係有啲機嘅喎，咁因為Kyrie Irving 啦，咁啊即係啦，叫慢慢成熟起上嚟啦。咁啊，上年嘅明星賽 我覺得佢即係越打越似樣嘅 ，OK 嘅，同埋佢哇，真係21歲啫，都係。 係啊，冇錯。 啊，有排打喎。 咁應該華烈祖嗰啲啊，嗰啲Thompson 啊，全部再加埋 Anthony Bennett 啦，咁係啦，仲加埋一個。咁上年咧， 呢個真係唔知話加佢哋定即係當佢喺度定唔喺度好。 咁Andrew Bynum 係啦，拜林 上年轉咗去呢個76人。咁啊，一場波都冇打到， 去旅行嘅啫。 但係點解佢又會肯即係收留佢嘅咧？你話 我會覺得係平咯，即係覺得係啦。咁其實我覺得咧，今年哈利夫即係騎士隊咧，今年咧我覺得佢嘅簽約咧就簽得幾好，即係簽翻嚟嘅人，因為咧有一個好緊要嘅人就係Jay Jack。咁因為之前係打金州勇士噶嘛，咁依家就去咗幫手，因為呢個人係幾穩定嘅，呢個係幾穩定嘅一個叫做出色第六人嚟嘅，係啦， 係啊，打個流馬龍勇士嘅必屬佳品啊， 係當然啦， 好白啦， 冇齊啦隊， 係啊，梗係咁噶啦。 嗱，咁東岸就告即係過一段落先啦， 翻嚟就西岸啦。 OK， 好啦。 OK， 你要去買翻對運動鞋。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哇！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真正嘅篮球鞋先似一个篮球员嘅。 買咗籃球鞋未啊？嚟 TMC 籃球用品專門店，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30號，現時點商場二樓241號鋪，仲有好多球衣同運動用品 ，Ragazine 會員獨享9折優惠。